也就是花600块多钱，很便宜。 是的， 如果双组订购啊，买2瓶赠4瓶，同时还会送出8件套的一个保鲜盒、 嗯、 啊，保鲜盒这个价格，大洋敢问一句，在全国来说，全渠道包括网络，包括所有的渠道，这个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这个肯定是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个渠道当中最低的一个价格了，所以我也希望呢，今天呢，能够大洋能够帮我保证，仅限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好吗？ 仅限 我们的节 目 当中 播出的过程当中，好不好？ 好的， 电话是400-015-5151。电话400-015-5151，感觉好，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产品了。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大洋说这款产品我今天主要是推荐给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哈、 嗯、 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很多的这个功能会产生一些下降，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反正一年四季都是处于一个特别疲劳这么一个状况。 是的，其实我们的身体你会发现啊，当它四肢无力的时候，其实你的器官内脏也开始出现了无力的现象。 嗯， 所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啊，以往哪怕有点咳嗽，咳两声痰吐出去了，细菌排出了，也许咳嗽就好了、嗯、可是现在呢，年龄越来越大了，连咳嗽都那么费劲儿，都不敢咳，使不上劲儿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蛹虫草含片，它里面的一些精华，把我们的肺脏功能变得更有力，能够帮助你啊，把这些久咳的积痰，包括呢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都能够排除出去。 小金，咱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些？ 嗯， 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个蛹虫草含片里边的哪些个成分和物质，我们说这个虫草它是入肺入肾的一个东西， 对， 它究竟里边哪一些成分在起作用、啊、 好的好的，其实呢这个虫草啊，它里面呢主要是入肺肾二经，虫草酸是用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的、 嗯、 比方说有一些血脂血管的垃圾、 嗯、 还有一些这个镇咳祛痰的作用都是通过虫草酸在发挥、 嗯、虫草酸、啊、 对，那虫草多糖就是一种免疫力调节剂，一些肾虚肾亏的问题啊，睡眠质量不好啊、 嗯、 前列腺炎症啊，脱发呀啊，还有长期抽烟啊，支气管炎哮喘啊，这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虫草多糖， 虫草多糖啊， 对，还有呢就是虫草核苷类物质、 嗯、 它能够补肾，能够增强体内的精气神儿、 嗯、 能够提高大脑的记忆力、 嗯、 对于很多的有一些朋友担心我老年痴呆，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海茨默的并发症等等问题，哎，提高了大脑的记忆力、 嗯、 另外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担心啊，有一些物质是糖尿病人不能服用的。 对，其实在这儿刚才也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比如我有糖尿病、 嗯、 那么这个食品里边会不会含糖啊，或者因为我刚才 千万不要听到了虫草多糖、啊、就认为它是对糖尿病人含糖的东西、 啊、 这个呢是对我们的糖尿病人绝对安全可以放心使用的、 嗯、 因为呢它是这种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添加糖分的物质、 啊、 而且也不会出现说我们的糖尿病人的血糖的波动，相反呢它是减少了并发症的产生，而且是双向调节平稳血糖， 血糖高没问题、嗯、可以吃这个， 对，血糖低的也不用担心，不像降糖药它一味的拉低你的血糖指标，最后出现了低血糖眩晕的问题、 哦、 它是双向调节，所以非常的安全、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蛹虫草含片啊，它服用起来携带起来还特别的方便， 很方便， 对、 啊、它是每一片单独包装的，这个你放到包包里边很简单吃，这款食品啊对身体非常的好，非常非常好。如果说中老年人有一些本身的一些基础病， 嗯， 比如说我有一些糖尿病啊，或者说我这个本身我就有一些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 我还能吃这个东西吗？ 当然可以， 没问题。 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的西药是我们不得不吃， 嗯、 就像大洋刚才说的，已经有一些基础指标的一些异常，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辅助改善的时候，那就用上我们的蛹虫草含片。比方很多听友朋友有心绞痛、冠心病、心律不齐、 嗯嗯、 这些心脏类的 常见的老年病， 对、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加服上虫草含片之后啊， 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了心肌供血供氧能力的一个提高。 嗯， 那如果有些朋友说我血压偏高了，血脂偏高了，这些三高的问题，我们主要呢是把他的血管壁逐渐的软化，因为血管越来越脆越来越硬，血管壁上的垃圾越来越多，那么他血液所能通过的通道就越来越窄，这个时候呢就会诱发一些脑溢血、血管破裂、血压异常这样的问题。 血管它是有收缩有弹性的啊，但 是 因为年龄增大包括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比如说喝酒，它血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同时越来越脆。为什么一到了冬春交替的季节，或者说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候， 受外界刺激， 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就是因为血管壁的原因。 对、 啊、 还有刚才之前也有提到糖尿病患者，很多人呢去吃降糖药、 嗯、 那它只是一味的拉低血糖指标，我们这个虫草含片的加入之后呢，可以辅助性的帮助它消除并发症，并且呢、 嗯、 双向平稳调节血糖。 对， 当然我们对于很多的本身已经出现一些前列腺的增生啊、肥大、嗯呀，起夜次数偏多呀，以及肾虚肾亏等等方面问题的，那就是直接针对加强的了。 刚才所说的那一切，都是因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佑源牌的蛹虫草含片里边，一含有虫草多糖，二它含有虫草素、 虫草菌、虫草素、虫草核苷。 单格一片我看是330毫克、 嗯， 其实每一片里边它的虫草本身的含量 至少在50%以上， 至少在50%以上， 没错、 啊， 而且是纯虫草精华，100%由纯的北冬虫夏草蛹虫草子实体制成。 嗯，我看这上面的包装还写的，它是获得了国家级的星火计划项目。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康能集团它可以说呢是国家蛹虫草行业当中的领军企业，也是唯一的一家院士助战企业。 嗯， 康麦森院士呢，他带领了很多专业的虫草内的经营专家，对于这个虫草啊进行研究发展、 嗯、 现在大家都知道野生的虫草是越来越少，植被被破坏、 嗯、 我们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去延续它，去利用它、 嗯、 那么我们的康能集团呢则不庞大，这个时候国家给予支持，发展高新技术，同时呢入列我们的星火计划，当然我们也通过了国家的 HACCP 的认证。 嗯， 所以像这样最大最全的虫草基因库在我们的康能集团，最权威的专家在我们的康能集团、 嗯、 最严格的环节把控也在我们的康能集团。 嗯， 我们才可以有信心的告诉所有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你换上我们的蛹虫草含片、 嗯、 可以替代以前传统的麻烦的吸收率低的野生的虫草的吸收、 嗯、 同时又可以替代其他的一些复杂的单一的包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低下的这些营养品的吸收了、 嗯、对，其实我们说传统的虫草一个是价格非常的昂贵啊， 嗯、 每公斤真的是 天价， 天价哈，软黄金哈，十几万、二十几万，甚至更高的价格。第二个，你真的吃那个东西，它又能吸收多少呢？因为虫草里面，我们说虫草素的含量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哈。 没错。 那今天我们说这一款为大家推荐，为什么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推荐这个佑源牌的蛹虫草含片也是有原因的。 嗯。 因为经过相关的检测机构的检测哈，就是佑源牌这个蛹虫草本身的这个成分，它里边的虫草素的含量要高于野生的冬虫夏草里边 15到20倍以上， 15到20倍以上，这个是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 没错， 所以才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 哎， 啊，还有人说这个中医啊， 嗯， 说什么都有理，赶上中医说什么都有理，说我们不信那个，信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的。但是我告诉大家，现代的临床医学也是研究表明啊，这虫草里边含有这个吞食肿瘤细胞的能力是硒是一种元素啊，是硒的4倍、 嗯、 所以它的是非常高的一个东西，而且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同时提高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数量。 中医上的感觉变化呢可能是感性的、 嗯、 西医上的感觉变化那就叫理性数据来说明。那我们不妨去做一个这样的测试，当你没有加服上蛹虫草含片的时候，也许啊你的这个每一天的降压片，比如说降压灵啊等等方面，你每天可能需要吃2片、 嗯、 你才能够把血压从180稳定在150、120。那这个时候加服上了蛹虫草含片之后，最明显的就是发现你先只服用1片 降压片，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血压也可以控制得非常的好。 嗯， 这就是直接的一个指标的变化，数值上的变化。 这个有过测试是吧？ 是有过，而且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降低西药毒性对于我们肾脏身体的一个伤害了。 这么好的东西，如果双组订购的话， 今天我还会再加赠华美牌的我们的保鲜盒八件套。顾客听众朋友会担心说，我买大瓶儿，你送小瓶儿；我买这个牌子，你送那个牌子。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就是买的送的是一模一样的又源品牌的，而且是一模一样包装的60片含片的。 这个您这不能作假，对吧？这个我们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 肯定 我们挑产品呢也是有选择的， 对， 也是有选择，一定是挑性价比最高的同时质量上乘的产品给大家。你不能说赠品就是主品是又源虫草片，赶上你赠品不是它那不行，赠品也一定是跟它一模一样的产品，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可以放心。 嗯， 我们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立新儿。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这期节目啊，为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一款产品啊，可以说这款产品呢，对您的身体健康非常非常有好处。每个人可能每天都需要吃上一部分，那就是蜂蜜。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这款蜂蜜呢，真的跟其他的蜂蜜不一样，因为这款蜂蜜呢，还有一个特别宝贵的物质。紫杉醇，根据科学家的论证，这个紫杉醇对治疗女性乳腺癌有着相当明显的一个效果哈。含有紫杉醇的这款蜂蜜就是陇山雪蜜。我们请到的是康尼的销售经理宝旭，宝旭你好。 主持人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说的没错吧？今天这个陇山雪蜜里面含有紫杉醇。 对，因为这个紫杉醇首先来讲是红豆杉这个植物特有的一种成分，而且具备说非常好的一个对现在的一个抗癌或者治疗癌症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临床的有效率达70%以上，如常见的乳腺癌治愈率是大于33%以上， 就是这个雪山醇起的 紫杉醇 啊，紫杉醇起的这个作用。 对，而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陇山雪蜜呢，就是采集于能够含有这种成分的一个植物，叫红豆杉。 哎呀，红豆杉大家都知道啊，可能很多人家里都种过这个红豆杉哈。红豆杉里边含有紫杉醇，而陇山雪蜜就是采自于红豆杉。 对，没错，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市场价值这一瓶不便宜吧？ 对，因为我们香港是有专柜的，像铜锣湾购物广场，我们这个一瓶的陇山雪蜜是135港币，根据咱们当时这个汇率换算过来，大概其要108块钱左右， 一瓶陇山雪蜜， 一瓶的价格 108。今天是同样的规格，同样的产品，说一下今天的价格，今天是买五瓶。 对，买五瓶陇山雪蜜，再送五瓶陇山雪蜜， 再送五瓶陇山雪蜜。 而且这个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在一表我的诚意啊，再额外的加赠咱们当地特有的陇刺花蜜五瓶，足足是15瓶的一个套组。 重复一下，大家也听清楚哈，买五瓶陇山雪蜜，送五瓶同样规格的、同样的陇山雪蜜。 对，没错， 然后再送五瓶陇刺花蜜。 是的， 陇刺花蜜。 刚才你说108市场价值一瓶， 对， 那这个十瓶的陇山雪蜜市场价值就已经是1080块钱。那么那五瓶的陇丝花蜜市场价值要多少钱？ 要79一瓶，这样算来就是15瓶，如果在我们专柜购买的话是1475块钱人民币。 那现在大家特别关心我们北广购物今天的推荐价格是多少钱？ 今天是299元， 是啊，一共是十瓶陇山雪蜜，另外再送五瓶陇刺花蜜。市场价值是1475，今天您只要花299元。我们不是一档卖药的节目，我们只是为大家推荐好产品的节目。但是我告诉您啊，红豆杉花里边含有的这个紫杉醇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它主要适用于卵巢癌、乳腺癌，同时呢，对肺癌、大肠癌、黑色素瘤、头颈部瘤、淋巴瘤、脑瘤也都有一定的疗效。大自然神奇的红豆杉，它的花采出来的蜂蜜陇山雪蜜，今天就推荐给大家。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今天请到的是康妮的销售经理宝旭哈。 嗯， 春天到了，那首歌《春天花会开》啊，春天花会开，所以到了春天啊，这蜜蜂也都开始忙活起来了。 是没错。 其实我们说一款蜂蜜好与坏，关键看采自于什么样的花。 对，首先来讲是我们今天带来陇山雪蜜，全部都采于高原特有的植物，是红豆杉。 红豆杉， 像刚才你也说过，说咱们很多人都在家里种植这个红豆杉， 对，我们家也种过， 对，防辐射呀，或者净化空气，但是没见过它开花，因为它对这个，对，它对地理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海拔要高于3000到3500米以上，所以你家里肯定没有这么高， 没有啊， 所以 那个哦，我明白了，家里养的红豆杉不开花的原因就是因为海拔不够， 对，不是它先天要求这种自然的环境，所以它不会开花的。 红豆杉我们都说是一个长寿树，红豆杉长寿树，它长寿树的原因就是说，你说红豆杉里边它含有紫杉醇， 对，含有紫杉醇，而且是天然的一个，这个说致癌或者抗癌的一个成分。现在医学界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发现了紫杉醇，而且因为发现这种成分之后，红豆杉被医学界誉为是癌症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红豆杉呢也被叫为这个生命之树。 对，刚才说的生命之树，但是生命之树你光看是没有用的，你养在家里边，你觉得养一个生命之树，哎，你就长寿了，不是那样的，关键是你要摄取到生命之树当中的精华，就是紫杉醇。怎么摄取？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提供这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先通过一个小小的蜜蜂啊，我都看过电影啊，真是蜜蜂好像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是 啊，科学家呀等等都有论证哈。那么蜜蜂采自于这个红豆杉的花朵，把蜂蜜采回来，然后酿成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的陇 山 雪蜜。您再吃到自己的嘴里边，紫杉醇这么昂贵的一个物质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了。 是，没错，而且像咱们平时自制的那些这个市场买到的蜂蜜啊，常见是琥珀色的，对吧？ 对， 液态的，而会流动的这种，您看一看这个配料表，您就知道，它可能会有说这个果脯糖浆啊，或者水啊，或者甚至是白砂糖啊勾兑出来的，所以这种呢，建议大家不要去吃，会给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反而会有这种说增胖的一个效果，因为摄取的是糖分嘛，对吧？而今天咱们带回家这种蜂蜜，您看到配料表只有简简单单三个字，就是纯蜂蜜。所以因为它纯才能达到一个物理结晶的一个效果。 对，到这儿呢，我真的觉得这个蜂蜜挺有意思的哈，跟我们平时见的蜂蜜不一样，就像刚才宝旭你说的，平时是液态的，但这个是属于固态结晶状的一个蜂蜜。所以知识点又来了，您买不买啊？今天这节目您买不买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只是给您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但是要告诉大家你怎么去挑蜂蜜。 没错，像购买蜂蜜首先看它的一个形态，对吧？今天我们这种陇山雪蜜，您打开这个瓶盖之后，倒过来拿，它是一滴都不会滴落的，它成一种固态的一个形式， 固态结晶。 因为首先想要结晶的话，它得够纯，纯才能够结晶。因为我们做到够纯，滴滴都是来自于大自然当中的一个天然提取的 纯蜂蜜， 对，纯蜂蜜。像咱们市场买这种这个配料表一大堆 的， 对，勾兑的呀，或者是人工来制作的，那它肯定是不会结晶的。 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市场上买的这个勾兑的蜂蜜啊，它放一段时间会分层，就它会吸出一点点那个结晶的，不知道是糖啊还是什么，但下面还是液态。 是， 那就不行是吧？ 对，那个是不够纯。如果说你能买到这种说放在冰箱里边，然后会有一部分结晶析出的，说明你还算运气好的， 还 里边对呀、啊，里边含有这个蜂蜜物质的， 我还吃了点蜂蜜。 是，对，这析出的就是蜂蜜了，剩下的说白就是人工勾兑进去的。 所以真是建议大家哈，蜂蜜产品千千万，但是我们一定要挑选好蜂蜜，真正采自于大自然天然无添加剂的蜂蜜。 对， 那今天我们北广购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陇山雪蜜。而且还有一点，今天这款陇山雪蜜它是采自于被42个国家公认为植物大熊猫的红豆杉的花朵。要说这红豆杉可不一般啊，里边含有的紫杉醇被科学家证实可以治疗和预防癌症。红豆杉也被称为生命之树，植物大熊猫，纯天然的没问题， 纯天然， 绝对不含任何的人工加工成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买五瓶送五瓶是同样的品质吧？ 对，同样的品质， 同样的陇山雪蜜，也就是说红豆杉蜜， 红豆杉 含有紫杉醇啊，是十瓶。那么再送五瓶陇刺花蜜，这个也是你们独有的一个产品吧？ 对， 陇刺花蜜。 对，首先陇刺花可能咱市场几乎就没有观众能看得到，因为这个产量特别低，而且是我们天水所特有的一种植物， 甘肃天水。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推广嘛，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中国甘肃天水 陇刺花蜜哈。 对。 这十五瓶能不能做到大家回家之后，我可以去试吃？有没有达到你们所说的这种效果？ 肯定没问题 啊！ 因为这个说白了，我们是纯蜂蜜，是良心企业，所以我绝对够自信。这样吧，今天不是带回15瓶吗？ 15瓶， 对、 啊， 咱任意的一瓶，您看哪瓶您觉得喜欢，您就打开尝。 打开尝。 您要说觉得没有我说的这么好，或者说不满意了，剩下14瓶您退给我，还是299块钱，我退给您， 原价退， 原价退。 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说宝旭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这个产品质量一定是有保证的，不然不敢说这样的话。 对，这我觉得够自信， 买5瓶送5瓶，另外还会送出5瓶陇刺花蜜哈。这15瓶你任意挑一瓶，你拿回家打开试吃。 对，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啊，宝旭按照原价把那14瓶给你退了。 对， 没 错， 我觉得大家不会做的不满意，反而会多组订购啊。只要是尝一瓶觉得不错，就会多组订购。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告诉您这15瓶在市场上的价值要1475元，毫不夸张，在香港有专柜，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的推荐价只要299元。抓住这个好机会哈，真是。这个产品不多有，400-015-5151，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陇山雪蜜的组合，一共是买5瓶送5瓶，再送5瓶陇刺花蜜，只要299元，比市场上便宜1000多元啊！抓紧机会拨打电话，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在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是康尼的销售经理宝旭，在今天啊，我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这个能带回家的这15瓶蜂蜜，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甘肃天水世界上最好的三大蜜源地之一的，来自这种的一个产地，您吃到是滴滴精纯的，每一瓶都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我再告诉您，这15瓶保证都是和专柜一模一样的一个品质。在这15瓶当中啊，咱今天还在额外的打开一瓶，做到一个免费的试吃，不喜欢了，我按原价您退给我14瓶，我退给您原价就可以了。也欢迎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在咱们北广购物这种专业的能够为大家做到一个保障的平台来购买我们蜂蜜的产品。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的产品啊，它的适用人群非常的广泛啊， 是 老人，然后中年人，然后小孩都可以每天来吃蜂蜜啊。 对， 我们看过相关的这个报道里面说啊，在埃及金字塔，它在这个发掘的过程当中啊，发现里面有一个唯一的一个食品是上千年不腐的一个食品。 对， 打开之后发现，哎，有点像蜂蜜。后来经过科学家去查，没错，就是蜂蜜。 是， 那埃及金字塔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就发现一定这个蜂蜜在当时建造的时候就已经放在里边了。 对对对， 1000多年的时间，它居然不会腐烂。 后来发现蜂蜜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产品不使用防腐剂可以一直保健的一个产品。 对，因为当时啊这种环境像古埃及可能没有现在工业这么发达，添加剂也少，所以它灌装的随葬的都是这种纯天然的精华，就是纯的蜂蜜。 纯蜂蜜， 对，纯蜂蜜呢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它是不会有任何的腐烂或者变质的，只要说你不会阳光直晒就好了。所以正好金字塔符合这个要求了，至今3500多年还可以食用，这就说明蜂蜜它本身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对，而且蜂蜜它对人的身体健康太有好处了，比如说你有口腔溃疡的，你可以吃点蜂蜜，它可以有助你缓解。 对， 你有一些什么胃肠炎啊什么的，你也可以吃蜂蜜，没问题。还有一个，你觉得这个每天胃肠不太好啊，这个上厕所比较麻烦的，哎，你吃蜂蜜也有效果啊。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身体有点伤元气，觉得气血不足，你吃蜂蜜也没问题。最神奇的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陇山雪蜜，它是采自于高原的红豆杉的花，红豆杉被称为生命之树啊，里边含有紫杉醇，红豆杉也是植物大熊猫，被很多国家视为植物当中的国宝啊。这个紫杉醇啊，被科学家证明能够非常有效的治疗和预防各种癌症，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你说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好不好？ 对，像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啊，或者《神农本草》里边都有提到过，说过这个蜂蜜是天然的一味药材，可以这个助五气而补不足，然后益气补肾，甚至说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内分泌。所以蜂蜜呢，在很多这个中药的药方里边呢，是非常常见的一味，它是很好的一味保健品。 对，刚才我们说，今天我们北广购物节目为大家推荐的陇山雪蜜跟普通的蜂蜜还不一样，首先保证是纯天然无添加，这个没问题。另外，它是采自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红豆杉的花， 对， 红豆杉的花里边含有紫杉醇，紫杉醇对于治疗癌症或者说预防癌症有着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效果。 是， 所以陇山雪蜜可不是一般的蜂蜜啊，在市面上真的不多见，除非你去香港玩，你可以在专柜里边买得到。 对， 今天我们就把它拿到了我们北广购物的销售平台上。今天其实这个蜂蜜的市场价格也不便宜，十瓶哈陇山雪蜜就是红豆杉蜜，市场价是要1080元，另外送出的五瓶陇字花蜜市场价也要395，加起来是1475。但是北广购物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购物节目，我们的推荐价格一定是能够让大家觉得有惊喜的价格，今天只要 299元，您带回去15瓶的蜂蜜，而且是纯蜂蜜， 299元 啊， 毫不夸张的价格。 嗯， 真的，大洋觉得呀，如果您收到这个蜂蜜之后，您一定会爱上它。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漂亮哈，我可以看得到，它是5瓶装成一小长条盒。 对，对，一个长条盒，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礼盒装， 单独礼盒装。 对，这15瓶呢是3条的一个礼盒装。 嗯， 也就是您自己吃或者送给朋友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选择。 对，自己吃很好，送给家人也不错哈。 是， 送父母有健康，同时送朋友有面子哈。 嗯， 15瓶您拿回家只要299元，您还在等什么呢？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吃蜂蜜对身体有好处，这一点我觉得不用再过多的介绍了， 对， 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蜂蜜好了， 没错，都知道 是。 关键是怎么挑蜂蜜， 嗯， 你能不能买到一款好的蜂蜜？好产品介绍给大家，您买不买没关系啊，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它为什么好啊，为什么好？刚才说它里边含有紫杉醇啊，那除了紫杉醇之外，我们说陇山雪蜜就是红豆杉蜜。它有没有其他蜂蜜该有的东西都有吗？ 对，全部都有。就是说咱因为是纯天然的纯蜂蜜，而我们工厂呢不是说制造的车间，而是一个灌装无菌的灌装，然后只是一个搬运工，把咱们这个天然的一个恩赐就是蜂蜜从大自然中搬运到我们一个工厂，就是无菌的一个灌装，然后静置车间自然的一个结晶状态，然后就可以拿到您的手中了，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里边的含量呢是滴滴精纯的，能够含有130多种 以上的这种氨基酸啊，还有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囊括其中了。 嗯，没问题，您拿回家里边、您就放心踏实的您就吃吧。 对，没错 啊。还有一个它放到水里边会很快的融化吗？因为很多人拿蜂蜜来泡水。 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带来这种康宁蜂蜜，因为它是纯蜂蜜，所以我建议呢是每天早上起来呢吃这么一小勺、 直接拿勺吃。 对对，如果说您要想冲水的话，您会发现了啊，跟咱平时那种完全的不同，溶解非常慢。 嗯， 对，因为它是纯蜂蜜，它和水呢是不同的两种物理形态，物理、这个物理的一个性质，所以溶解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嗯， 像以前咱们市场买这种，超市买这种哈，二三十块钱 的、对， 对，液态的到水里是溶解了，可能它里边是有水来调的，所以入水就溶。你想这糖放水里能不化吗？ 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纯天然的， 对，纯天然的， 所以建议大家吃法的是每天拿勺，然后这个快着吃， 对 啊， 咀嚼着吃，而且它还不会那么齁哈，因为它是纯的，没有任何的糖或者没有其他成分在里边，只是纯蜂蜜， 纯蜂蜜。 嗯， 纯蜂蜜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跟添加剂。 对，我们今天保证每一滴啊都是100%的纯蜂蜜、没有重金属，没有这个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因为我们是经过香港最权威的一个食品监督部门做到的一个认证和检测。 五瓶送五瓶，同样的品质，同样都是陇山雪蜜，市场价值1080元啊，这是香港专柜的价格，人民币。另外还送出五瓶陇次花蜜，395元，也是纯天然的，加起来一共是147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北广价格真的非常优惠，只要299。只要299。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棒啊，价格太优惠了。 对， 不要问为什么价格这么优惠，因为我们北广购物啊也是第一次跟这个康宁集团陇山雪蜜来进行合作啊， 是 等于是宝骏那边呢也希望把这个产品呢更多的推荐给咱们北京的消费者。 对， 稍微有点亏本您都宝旭先别在意， 可以说我今天就是一个突破一个底线的这种感觉。 还有我们北广购物我们来承担运费啊，比如说免费送货上门，您验货了满意了您再交钱。还有一个宝旭今天承诺，15瓶里边你任意打开一瓶，你但凡觉得不满意，另外14瓶原价给你退货。 对，没错，这一瓶是免费的开放体验。 嗯， 因为很多咱们朋友以前只是吃过说液态的啊， 嗯， 今天咱就自己我从原产地给您带来， 嗯， 原生态的无污染的真正的好蜂蜜，您尝一尝。就因为我知道咱身边所有人，我就是说见过的尝过这个蜂蜜都会非常喜欢它的。 嗯， 所以我而且对于我们这种品质我也 有信心， 信的绝对有自信的、 有信心啊。没关系，您拿过去您看哪瓶好您打开您试吃啊。 对， 我相信您试试之后马上还会拨打400-015-5151再订购一组啊。 是， 其实多组订购我觉得是更加优惠，因为机会确实难得。您想啊，一组299元拿回15瓶蜂蜜啊， 是 您自己吃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我觉得有很多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啊，有一些气亏啊，气亏每天早上需要喝蜂蜜，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健食品。 对， 另外还有很多人因为年纪大了嘛，胃肠就上厕所会很麻烦， 对， 于是就通过吃蜂蜜哈。你看每天都在吃的食品，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中年人，中年人分两部分，一个是中年男性，每天上班非常劳累， 就是说这个中年人现在亚健康嘛，对吧？而且抽烟的、喝酒的，蜂蜜很好的排毒。像这陇次花蜜多吃一点，小孩子多吃点这个陇次花蜜，它能够促进骨骼的生长，其中这个微量元素氨基酸营养含量更加的丰富。像老年人还有女士朋友呢，咱就多吃点这个陇山雪蜜哈，因为那个你拿回家你就发现一个雪白的颜色，少女肌肤一般的润滑，所以咱俗话一句说嘛，吃哪儿补哪儿， 是 它形象，所以补的就是咱这个皮肤啊，还有润肠通便呀、益气补中啊。老年人还有女士朋友多吃点陇豆 山 蜜更好， 陇山雪蜜， 对，陇山雪蜜。 你看这一个组合，全家从老到小都高兴了啊，都能够试用这么一个产品。还有很多小姑娘啊，一到了这个夏天就吃这个凉的东西特别多，吃什么冰淇淋啊，还喜欢吃这个辣辛辣的食品。这种食品一吃多啊，就会对你的胃肠产生很大的刺激。产生刺激之后呢，不仅是上厕所麻烦，而且还会导致你的胃肠的内火增大。这会儿怎么办呢？就通过吃蜂蜜